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日要介绍德国诗人。 是啊，这位德国诗人呢，其实呢一早应该介绍了，但是一直等他的中译本出来。咁终于出了这本叫比空气轻的他的诗集的中译，而且都几大本下的，是他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依家的创作的精选。最有趣呢，就是他今年已经就来九十岁了。 是我来讲的呢，就是恩岑斯贝格。 是啦，他的名字呢都几长下，典型的德国人的名字。恩岑斯贝格尔呢，就在其实六十年代已经有翻译成中文的了，但是一直到现在才有诗集出来了。咁其实他跟这个格拉斯啊，君特格拉斯呢、铁皮鼓这位作者呢是同代人来的。只不过格拉斯先走一步啦。咁同埋呢，点解佢哋两个都咁齐名，但係点解恩岑斯贝格尔呢就少为人知啲，同埋呢都一直提名诺贝尔奖都係攞唔到。咁其实我觉得嘅原因好大原因在于呢，佢哋两个其实都鍾意讽刺下政治呀、讽刺战后嘅德国呀、战前嘅纳粹呀、等等，佢哋都会讽刺。但係呢位诗人呢，恩岑斯贝格尔呢就更加之犀利。即是毫不留情， 即是尖锐 的，尖锐得多。咁就有时睇佢诗呢，你会觉得冇乜希望嘅。咁呢个呢就同诺贝尔文学奖有违背啦。诺贝尔文学奖呢好强调係理想主义，你可以批判，但係你要俾啲希望人类。所以呢佢啲诗咁刻薄呢，咁有时呢我諗係未必係好多人都可以接受得到啦、但係我觉得佢係15年出版最好嘅一本译诗集之一。好呢係好在呢佢有针对性，即係我觉得依家嘅华语写作，包括中港台嘅华语诗歌写作，都缺乏呢种理性批判。我哋好有感情呀，好有即係好多感性嘅嘢啦，但係呢种好强烈嘅反思、质问、追住嚟闹嘅精神呢，我哋比较缺乏。所以呢今次呢我哋分两集介绍佢嘅诗呢，分别係佢最早期喺冷战时期五十年代嘅德国写嘅诗，同埋呢近呢几年呢佢仲继续创作，係应和緊呢个所谓全球化时代嘅诗。 咁首先呢我哋就要听听出生告示。 出生告示，恩岑斯贝格。当这段东西被迎到人世间，尿布的毛边还没有所想，牧师只在洗礼后收小费，而他的梦早已做完，他被背弃和出卖。当钳子还夹着颅骨，医生已在吃他支付的鸡，老板收取未干的本票，印章的麦汁和血做证，他被记录和证明。当他在医院的甜味中哇哇大哭，谋划家已经编排那一天，参军体检，谋杀江湖骗子，按下他的拇指在合同上，他被保险和混淆，他还肯听丑陋、红、娇嫩，产多少利润，对照那条条款，教他什么，瞒他什么。未来已被掌握，被指使，他被抛弃和剥夺。当卷曲的小手还好奇着空气，他的牛奶和电话费已经确定，煤气费。当他在灰色的床上窒息，女佣的工钱。当他来清洗，他被分配、判决、牵连。如果不是这团哼执着的东西，土坑被填满，怨恨被驱赶，把我们对他做的冷酷地撕毁，用离谱的文笔描述时代，他将被背弃和出卖。 出生告示，咁就係恩岑斯贝格尔嘅作品。咁有时有啲译本又叫恩岑斯贝格，係咪？ 係呀係呀，即係如果照广东话可能嘅意义就会省略咗。 係 恩岑斯贝格，咁我哋都讲恩岑斯贝格啦。咁出生告示呢首诗呢，我第一次读呢即刻就諗起我哋嘅名歌啊，即係著名嘅歌曲啊。 阿 Sam 嘅。 阿 Sam 卖身契。即係完全係一個套路，原嚟呢喺五十年代嘅德國呢，同呢、這個嗰首歌應該七十年代香港，七十年代尾嘅香港，其實同依家香港都冇乜太大分別嚇。即係一個人嘅出生呢，可以咁冷靜咁樣被挖苦嘅嚇。你可以睇到佢自己好似一個外科手術醫生咁樣，將成件事分解開嚟，將出世呢件事，哇！牧師又做啲乜嘢啊？醫生，喂，仲未鉗曬出嚟啊！啲醫生已經喺度諗緊佢一陣啲錢可以去食餐好嘢啦。 係。 咁其實佢都仲未去做嘢，老闆已經開始喺度收取支票啦。即係你一出世已經被陷咗入呢個資本主義社會架構入面。 咁呢首詩呢其實睇落好似已經講咗好似一生咁樣喎。 係呀，到最後其實佢仲喺個產房仲寫緊出生故事嘅時候已經預示咗最後呢句話，土坑被填滿，怨恨被驅趕，其實佢已經係注定咗佢未來嘅蒼白嘅一生，同埋最後佢只不過係完成咗填，即係填滿地球嘅其中一個空位罷了。 出生告示，我真係好似要都幾冷靜先可以寫到呢首詩。 啊，係啦，因為呢其實我講多一句啦，即係我哋東方人咧講到出生實會，即係要好意頭噶嘛，好少有人會好似阿 Sam 咁樣，即係對出世呢樣嘢咧係完全否定，可以講係。魯迅有一句名言啊，佢寫話咧有一個人咧去恭賀人哋生仔啊，人哋嘅仔出世，佢祝賀人哋嘅時候，咁啲人就問佢話：，你覺得我仔大個咗會點啊？個人話佢大個咗會死咯。呢个人就被赶走咗啦。咁呢个精神呢后来呢麦兜电影都有发扬过嘅。咁但係事实就係咁残酷㗎啦。当然啦，喺生同死之间有好多嘢要填满啦。我哋都唔希望好似佢呢首诗咁样係咁样嘅填满法，俾啲账单，俾啲剥削填满。 是啊，又被背棄啊，又出賣啊，咁样、出生告示。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盲目。 盲目，恩岑斯贝格。争取胜利是明眼人的事情，独眼们被他们掌握在手中，夺得政权，并将盲人推上了皇位。封锁线旁站立着捉迷藏的警察，这次他们逮捕了眼科医生，他被通缉，因为煽动性行为。所有领导者绑着一块黑色的纱布遮住右眼，失物招领处有发霉的导盲犬送来的放大镜和眼镜，主人不在。雄心壮志的年轻天文学家装上了玻璃眼，远见卓识的父母及时教导他们的孩子斜眼的高级技巧。敌人用硼酸染黑间谍的眼结膜，而忠厚的市民在这种境遇中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胡椒和盐撒在脸上，泪流满面地抚摸景点，还要学习盲文。国王应该是刚刚宣布他展望未来充满信心。 盲目呢讲緊亦都係我哋二战后嘅成个世界都係咁样㗎啦。当然啦，当时佢所写嘅呢好有针对性呢，可能係针对呢、這个比如话苏联啦，嗰种独裁天幕下人民係点样被摆弄嘅。咁呢首诗係一个预言嚟嘅。呢、這个预言呢好似我哋听过一个古代有个预言叫狂泉之国，你唔有咁听过。讲一个国家呢所有啲人呢都饮咗一个泉水是叫狂泉、所有人都癫了。跟住呢是得有一个人冇饮，但是那班癫了的人呢就觉得那个冇饮的人才是真正是癫的。就很担心他，于是呢就夹硬捉住他去饮了那个狂泉水。那这里入面这个盲目之国都是这样。独眼的人呢已经被控制了。 但要盲眼的人呢才可以坐上皇位，因为这样才可以完全这样即是将你玩弄于鼓掌之中、眼科医生你想令大家恢复明亮，其实这个眼科医生可以是你的私人、可以是任何一个即是好像鲁迅这样一个醒来之后呐喊的人、但他会被捉了、因为你竟然想给大家看到真相嘛、放大镜眼镜那些当然更加没用啦，因为任何令你认真事实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所讲的又好像讲传媒啦、或者是在、即一个独裁国家、比如被审查制度控制的出版啦等等，其实都是眼镜来的嘛，都是 放大镜，即是任何可以透露真相的工具啦。 那呢在这样下面呢就很可悲了，有些犬儒的人呢就会自己懂做啦，比如说天文学家主动换了自己的眼是玻璃眼。天文学家应该是高瞻远瞩的嘛，可以望好远去睇到好多嘢嘛，佢竟然自己将自己变成一个盲人。咁啲父母呢又主动教啲仔呢练习斜视。你唔好正视问题啊，你唔好正视你嘅人生啊。 要斜眼。 极之讽刺嘅一首诗啊。咁有啲人呢即係好老实嘅市民呢都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自己整盲自己。制啲胡椒同鹽落正啊！哇！呢一切都喺度講緊，其實我哋好熟悉嘅一個我哋嘅邊境嘅角度嚇、好似我哋嘅國家咁樣嚇，講緊嚇，講緊我哋熟悉嘅中國啊，或者係以前所有嘅人類嘅獨裁國家。咁最最諷刺，最後哇！呢、這個盲眼嘅國王咧，竟然宣布佢係展望未來，充滿信心。呢、這個對統治者嘅諷刺係極大嘅，一個盲人。竟然可以展望未来，咁其实系大家都知道佢讲紧大话，但系都系要信佢，因为佢已经系国王。 系，同埋人人都选择系盲目咯。 系啊，其实呢种讽刺咧，好酸辣，同时咧又好痛嘅。假如你身置身一个咁嘅时代咁嘅角度，你会点咧？所以咧，其实恩岑斯贝格尔咧，佢被一个德国嘅评论家比喻为。德国的鲁迅、我觉得讲得非常之啱，即是他会看到那个民族的劣根性，看到民族可能虽然德国人呢相对于即是很多国人呢其实已经算是理性的，但是你都估不到他会是发生二战的时候发生这么残酷这么荒诞的事情。 这首就是盲目，跟着下来听听早池的学问。 早池的学问，恩岑斯贝格。在逝去的衬衣里休息着失明的狗，围绕着病的医保，那受伤的洗衣工，还有白色的房子住满了风的卫兵，借给陌生的家园他们逝去的歌曲。而这一群病的狗拖着风的洗衣工，他们白色的衬衣来自逝去的医保，在失明的歌曲前逃脱陌生的卫兵，来自受伤的家园，到了逝去的房子。那受伤的洗衣工还在病的医保里与失明的狗小憩，穿着逝去的衬衣，在逝去的医保里，在逝去的房子里，在逝去的家园里，在逝去的歌曲里，逝去的逝者安息。 早池的学问就是恩岑斯贝格的作品。 这首诗可以讲是一首游戏诗，大家有没有留意听呢，里面的词是无限地搭配的、其实就是几个词，白色、失明、逝去，即是几个形容词，还有几个狗、医保、洗衣工、家园、卫兵，几个名词。 受伤 但是无限组合、他们在每一节里面的组合就是可怕得嚟咧，就係你睇住咧，佢每次組合都係覺得你覺得都係好似係真實嘅，係完全係講緊我哋嘅時代。無論係失明嘅狗啊，或者係失明嘅衛兵又好，受傷嘅係家園又好，定係洗衣工又好，全部好似隱喻緊我哋嘅時代，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然後到最後咧，哦，呢種無限搭配最後都會。万物归一，归到去逝去入边，哦，一切都消逝，一切都消逝啦。咁最后一句咧，系我觉得系呢个语言游戏到一个极致，就系话佢话逝去的逝者安息。其实 三样嘢系咪重复紧呢？逝者本嚟就系逝去咗噶啦，咁逝者又梗系安息噶啦，即系照我哋嘅理解。咁点解要强调逝者系逝去咗，而且要强调佢安息呢？ 咁即系唔安息咯。 系啦，即系潜台词系逝者未必系逝去咗嘅，逝者未必系可以安息嘅。是咁樣嘅情況之下， 我覺得佢個詩名改得好好喎，早詞的漢文， 即係好似有一本正經咁樣啊，好似我喺度向你哋演習緊咧，我哋嘅德語啊，係幾咁有魅力，可以咁樣組合出嚟嘅，但係組合出嚟嘅結果係死亡。 系，即系有无限嘅唏嘘啊！睇完之 后，即系放喺诗人嚟讲都系咁样嘅。咁作为一个写诗人，做嘅最多嘅事情其实就组词啫嘛。 啊， 我哋系咁不断咁组词嚟配搭出最佳嘅效果。但系有时我自己都会有呢种虚无感嘅。喂，配搭出嚟又点啊？其实我讲紧嘅都系一种虚无，我讲紧系我无力感。尤其最近写一啲关于香港嘅诗嘅时候，啊，我将首诗写得好好，但系咁又点？就是呢种绝望，可以讲系 早词的学问。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厨房便条。 厨房便条，因岑斯贝格。在无聊的下午，今天透过我家敞开的厨房门，看见牛奶罐、洋葱案板、猫的食盘，桌上放着一份电报，我没有读。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我透过画中敞开的厨房门，看见牛奶罐、面包糠、猫的食盘，桌上有一封信，我没有读。在莫斯科的一个别墅，几个星期前，我透过敞开的厨房门，看见面包糠、洋葱案板、猫的食盘，桌上有一份报纸，我没有读。透过敞开的厨房门，我看见泼洒的牛奶、30年战争的重复、落在洋葱案板上的泪水、防御洲际导弹的导弹、面包糠、阶级斗争。墙角的左下方，我看见猫的食盘。 嗱，呢种写作方式咧，有啲似一种所谓副格啊。即係音樂入邊嘅副格，不斷重複，但每次重複咧有少少變，少少改變之餘咧，就令你去反思點解會有呢個變。咁呢首詩咧，我覺得係佢早期作品咧最令我震驚嘅一首詩。表面上咧就好似個題目一樣，好平凡。 係， 我哋留張便條喺廚房，話俾親人聽一啲好簡單嘅日常嘅事情。但係咧呢首詩嘅背景咧，就係籠罩喺冷戰時期嘅呢個所謂核恐慌啊。咁，我哋依家都系咁样噶，即系笼罩喺呢个，比如北韩又核试验啦，又咁，其实大国之间都系剑拔弩张啦。咁呢入边咧系好不动声色，讲紧喂厨房无聊嘅下昼，呢一切都好似好正常咁，但系慢慢开始变。佢睇到自己屋企，跟住喺阿姆斯特丹嘅博物馆咧睇到一幅名画啦，我都估到佢讲紧边一幅噶啦吓，佢系画紧一个厨房嘅宁静嘅喺度斟牛奶嘅一个女仔咁样。呢，這个同样咧都系有一封信啊，咁古代系一封信啦，依家就系一封喺佢嗰个时代50年代一封电报啦，但系跟住落嚟咧系一份报纸，报纸咧系发生喺莫斯科，咁呢份报纸暗示紧啲咩呢？最後一段咧，去到咧嗰個意象好強烈，令我諗起咧就係塔可夫斯基嘅電影啊，《犧牲》啊，入邊咧都係講一個世界末日嘅場景。世界末日場景咧，塔可夫斯基就最中意用嘅意象就係牛奶豆寫咗喺度流淌，即係日常生活被打破。咁其實呢份電報關於咩？佢冇講喎，你反而令你好有懸疑啊！哇，會唔會出咗事呢？出咗事先會打電報噶嘛？以前咁呢份報紙報導緊乜嘢呢？又冇讲，系咪全部都系讲紧最后呢样嘢？咦，呢、這个洲际导弹、阶级斗争呢啲嘢，最后系带嚟咗一个场战争，毁灭晒所有呢啲牛奶啊、猫啊、洋葱啊呢啲咁嘅日常嘅平凡，原嚟喺日常中已经危机四伏呢、這个世界。 失踪者，自内利萨克斯，因岑斯贝格。大地并未吞噬他们，难道是空气？如沙粒之多，却不能成沙。他们消失了，他们被整体地遗忘，经常 手连着手，如分秒指针比我们多，却没能留下纪念，没有记载，尘世间没有痕迹，消失他们的名字、桌和鞋底。我们并没有感到内疚，没有人回想起他们，他们曾经出生、逃离、死亡吗？他们不被想念，世界没有缝隙，紧紧连接他的是那没有居所的失踪者，他们无处不在，没有缺席何谈存在，没有逃难何谈固守，没有遗忘何谈固然，失踪者是正义的，而我们只有沉默。 失踪者咁啊，有个副题就系自内利萨克斯啊。 内利萨克斯咧，首先我要解释下系边个啊。其实呢个又系一个被遗忘嘅诗人，但系其实咧佢系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佢点解咧会得到嗰一年嘅文学奖呢？有啲人讲系政治因素，因为咧佢系一个喺集中营投出嚟嘅犹太女诗人，幸运咧佢走得比较快，去咗以色列。咁佢喺以色列咧就開始寫反思成個猶太被迫害嘅詩篇，所以呢首詩咧好明顯，呢、這個恩岑斯貝格係一個德國人寫俾一個咁嘅猶太嘅詩人，係佢嘅同學，其實係一種慚愧嚟。但係呢入邊咧令我哋有同感咧就係失蹤者啦，失蹤呢個詞近呢兩個月進入我哋嘅視野，即係香港一個好似唔會有人無故失蹤嘅地方，都會發生咁嘅事嘅時候，你話呢個世界仲有冇地方可以好似內利薩克斯咁樣去投避呢？可以匿埋呢？ 哇！呢首詩又未去到話道歉信嗰個程度， 未去到。其實咧係一種理解，互相嘅理解，或者係對佢自己一個陳述。其實佢批判緊自己嘅，佢話我哋冇感到內疚。同埋咧，就算失踪者系正义嘅，佢都系保持沉默。其实咁样你咪系共谋咯。咁入边有一个意象咧，其实咧又系令人仔细一思考，系好得人惊嘅。就系、是、他们的名字桌和鞋底，桌即系匙羹啦。其实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德国参观过集中营遗迹，留低得最多嘅就系鞋底、头发、匙羹。因为呢啲嘢系冇用嘅，个鞋上边嗰块皮咧可能会被回收咗，啲鞋底堆积如山喺嗰个集中营入边。咁当然啦，佢原嚟都有个主人，个主人冇咗。 啊，今日我哋听咗五首诗都几沉重啊！ 系啊，一开始好似好幽默，佢永远令你觉得好似好搞笑咁样，但系最后都指向一种沉重啊。 好，咁我哋未讲完佢嘅诗噶，我哋下个星期继续会介绍恩岑斯贝格嘅作品噶，下星期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